第二节，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独白啦，九年快乐啦，今年唔开心嘅嘢全部都冇啦。咁如果想嚟探我，我晏昼都会，唔系今日讲都冇啦。即系咧，年廿八晏昼开始咧，我都会喺维园嘅。咁如果大家想攞啲四小宝啊、敏迪啲资料咧，都可以过嚟嘅。咁啊，讲一讲啦，喺大陆过年。唔过身十五系唔系正常？所有嘅公营机构基本上，即系以前啊，我讲以前先啦，系基本上咧嗰个月系唔做嘅，唔过身十五都唔会做。啲所有有头有面嘅人，虽然佢哋都话初七开工、初八开工都系假嘅，唔过身十五系唔会有人做嘢。呢几年普遍改变咗，执政为民啊嘛，啊习近平嘅口号。执政为民，改变咗好多。咁头先啱啱上一节啦，讲女啦，女嘅消费啦，啊又做大爷，点解睇得出啦吓？咁而好多人，成日仲留恋喺大陆啊嘅烟花地，其实烟花地就即系英雄地，烟花地就系英雄地，而女搵钱嘅。永远都系做揼骨、做美容呢啲行业搵大钱，而唔系明买明卖。永远明买明卖最唔值钱，因为你系买同卖，过去都系咁。我标价100蚊，我话啱价咪嚟咯；我话300蚊啱价嚟咯，系咪？好多人翻大陆，男人或者女人，其实系寂寞嘅。咁多年嘅经验啦，系寂寞嘅。因为寂寞，所以鍾意去，除咗真係想身体嘅享受呢，揼骨啦，舒服啲咗呢，系想有个人倾下偈。好多女女呢，大陆嘅女女呢，生得唔系好奇丽，唔系好靓。但係呢，佢哋呢做揼骨呢，好容易呢，或者做服务员啦，做部长经理啦，好容易咧就会识到好多香港人，因为平时可能做得即系有好多啦自信心唔够，喺个行头嗰度又唔系话特别出色嗰啲，有啲咧就年纪好大，即系我唔系一竹篙板一船人，我讲嘅系普遍现象啫。有啲人基本上人生。五六十岁，即好似我呢啲咁，做乜嘢冇乜成绩，但系手边又有少少松动嘅钱。九几年，即系有阵时咧，有啲人听过节目啦，八几年点样点样，我哋八几年我唔识啊。我呢个节目系由九九年开始讲，所以你唔好怪我，系咪啊？好似小费问题，因为你要俾小费啫，系唔需要俾小费嘅。即系有一个网友讲。哇，八几年啦，去布吉特骨啦，都要俾小费啦，你识唔识？系你要俾小费啫，系从来冇张小费纸俾你，跟住你 take 几多钱噶嘛？你要做大爷啫嘛，啱唔啱啊？有嘅咩？边个叫你俾小费啊？有冇讲啊？嗱，我哋嚟呢度洗脚咧，嗱，最少都要俾30嘅，有冇啊？即系你要做大爷，就唔同而家你去休闲中心，你去揼骨，有张小费纸30、50、80、100、200、300噶嘛？即系大陆人去，我哋香港人以前翻去食饭，佢哋乜嘢都托个盘埋嚟噶啦，搵个铁棒噔噔噔噔噶啦。你攞晒佢，根本上人哋大陆就冇收冇俾小费嘅习惯嘅，系你香港人抌30蚊落去，啊明明25蚊啊，咁蚊唔使找，系你要豪啫嘛。而家唔同啦，大陆都系噶，加一加15%嘅服务费，全部点样俾小费咧？个服务费加15%，跟住佢全部都微信支付宝，人哋嗰度根本上就系冇。 有啲嘢呢，我做节目都系咁噶啦，即系有啲嘢我自己睇我自己嘅啫，你睇你自己嘅冇问题嘅，因为每一个人嘅际遇唔同，咁大片，我甚至我喺青山道，你喺长沙环，我哋每日睇嘅嘢，面对人同事都唔同，我不能否定你错，但你都唔好话我唔啱。大家见到嘅嘢唔同啫，即係你睇条女你觉得好撚靚，我觉得佢身材好，冇分别㗎。讲返特骨啦，返到去其实就係好多人嘅寂寞同埋好多人嘅失意。返大陆呢，有人同佢傾，尤其女性同佢讲，好多时候就沉迷咗落去，就变成咗包二奶、包三奶。咁有啲人打就做喺 YouTube 留言啦，其实就唔使介意，因为你其实你真係冇咩点样听我做节目。我都话咯，我係冇老婆，1999年。我係喺香港生意失败离咗婚，然后返大陆做嘢。先至开始攞回乡证。既然我冇老婆，就冇阿带。冇亚带何即系点样为之包二奶呢？所以当年我翻大陆系好受欢迎啊！我受欢迎过谭咏麟、刘德华，点解啊？第一，我个人冇咁计较钱；第二，我冇而家咁烂口，我当时系比较相对斯文嘅，因为见得人渣少啊，唔同而家成日见到啲人渣。第三，我冇老婆。仲有第四，我生得肥。我嗰阵时系290磅，5尺10寸高，远远行埋嚟成座山咁。你冇钱就唔会食到咁肥啦。喺当时嘅中国人逻辑系咪啊？你梗系有钱啦，佢哋平时食用得冇咁好，最叻噶啦。翻大陆沟女到今时今日系噶，点解啲女仔身材好啲，肥妹少啲？佢哋嘅饮食文化就食辣椒、烧脂啦。第二，炒土豆丝，辣椒炒辣椒都有，三种辣丝切咗丝就咁炒，跟住咧就落少少嗰啲瘦肉啊，切到细粒细粒咁啊，就可以送我做一餐噶。突然间有个哇，虽然5尺10寸唔算高，1.78米，而家嚟讲。但当时都算高啊，咁嘅年纪嘅时候，你咁好营养，你仲唔系有钱？所以一问你，哦，冇老婆，我唔系呃你冇老婆，我真系冇老婆，我由朝到晚我都喺大陆住，洗费，行街，系咪啊？第三，我冇经济压力啊，我就唔会讲，哎呀，今日200蚊，哎呀，我执咗条平鸡啊，我唔会讲。再加上我唔叫鸡，对唔住，又识女朋友呢个真。咁我咁样讲啦，洗费归洗费啦，即系讲洗费啫，了解啫，唔一定要做嘅，即系好多人做时事评论员一样啫。咁啊，女人因为你寂寞，你留咗喺度，佢买。是买你的寂寞，你买是买一个服务，而那个女仔或者男仔后期啦，他们就是为了这样去得到你的钱，因为感情是无价的，所以赚得最多钱就是这种人，即是说我今天生日收到17部 iPhone， 然后呢就留下一部自己用有剩16部买了它，这个就是钱。GDP 就是这样增长。当时的大陆九几年2000年头那时候没有 iPhone 啦，但是都是这样，要买一支洗头水，大把人来讲货值钱、Rejoice 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，哪个如果回大陆沟女，如果没有买过 Rejoice 你就没有沟过女了，是不是过关一定要买一支洗头水，买支德芙沐浴露，唔会用，即使后期有霸王都唔会有霸王㗎喇。佢哋心态就係、是、香港人係高佢哋一级嘅。 而香港人亦都觉得唔止高佢哋一级。呢、这个就係中港婚姻或者中港两地嘅差异喺度。尤其广东未强大嘅时候，珠江频道我哋欢乐今宵曾经同佢联播，係基本上喺广州一件好大嘅盛事嚟。好大嘅盛事。你想象唔到。咁呢啲係我之前嘅事啦。咁后期都係。香港歌星返广东省好犀利。所有嘅外省人落嚟深圳搵食。廿零岁三十岁到啦。佢唔識广东话唔紧要。佢一定識谭咏麟、刘德华同埋 Beyond 嘅歌。一定識唱。字正腔圆添。喺佢哋嘅文化血液里面，香港係占好大嘅比重。到今时今日，係香港人自己矮化咗。少讲大陆嘅嘢啦，因为好简单咋嘛，当时好犀利嘅超女三个人四个啦，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叫张靓颖嫁咗啦。咁啊当时湖南台沸沸扬扬揸手机比分，第二嗰个系周笔畅，我冇记错应该系。第一系李宇春，第四何洁。其实头先几乎諗唔起。嗰陣时我都喺大陆嘅时候呢，深圳太阳花酒店呢，嗰陣时我失恋。我基本上呢就唔想返屋企，唔想返去啊，即係伤心地。我呢就喺太阳花酒店呢，嗰时呢就啱啱开喺黄冈，我一间长房喺度住咗四个月。日日都喺度睇緊超女。好红好红。咁但係到最后尾各自际遇啦，而当时嘅周笔畅陶喆嘅 fans, 唔係陶战啊，唔係陶杰，陶喆两个吉，陶吉吉嘅 fans, 佢呢就签咗香港，好多人冇印象啊，因为帮香港帮佢唔到，好多唱片公司大概就咁样签佢，但佢呢唔要，佢就落咗嚟呢加盟咗金牌呢王柏高。因为佢喺深圳住方便，喺个读紧大学。咁落咗嚟，佢一个好有个性嘅女仔，嗰时呢就男装性打扮啦，唱歌好好。咁但係呢就加盟咗王柏高。咁啊香港，佢相信香港呢个招牌。喺呢件事就睇到啦。嘅分野，中港嘅分野，其实就由呢个周笔畅睇到。嗰陣时香港人仲有个余威喺度，仲有古巨基啊，嗰扎人啊，啊喺度啊，陈奕迅啊呢啲啊，张学友仲出现緊啊，仲有刘德华，个余威啊仲喺度。咁佢加盟咗王柏高金牌。咁你话特定嘅时空系咪错咗呢？唔知道。咁但係王柏高喺香港帮佢唔到，而返大陆亦都帮佢唔到。所以呢何洁嫁咗啦，就唔好讲啦，何洁嫁咗啦。啊最靓嗰个就何洁啦，肥妹呀，我当时好肥，但呢嫁咗之后就开始变瘦咁。啊冇咁追求钱啦。但你睇下李宇春拍香港电影。啊十月围城有演出啦，好多香港电影都见到佢身影，但实际主要嘅市场呢都喺大陆，咁依然到而家都系强劲嘅。咁张靓颖直头唔使讲啦，唱到去欧美啦，因为专唱啲比较好似英文唔好卡式啲嘅音乐啦，咁呢就专唱呢啲。咁佢两个其实喺大陆好红，但系周笔畅就相对比咗落嚟啦。呢、这个就係香港同大陆嘅分水岭嚟嘅。你睇唱歌开始，以前 好多大歌手啊，曾经做啊做啊一啊二啊嗰啲啊，咩都你陶虹啊，系咪陶虹啊？唔记得啦，咩虹啊？汉虹啊，呢啲啊，孙楠嗰阵时咧，香港电台咧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啊，佢哋都落嚟做嘉宾啊，嚟唱系要落嚟香港镀咗金，然后再翻去，而家唔需要。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。而家我哋面对嘅又够钟啦，睇下有冇第三节啦。